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各位好，我是肖辉，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锁定你最认可的电台，来走进30分钟的音乐导航。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跟各位重温到的是韩宝仪的歌声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你潇洒我漂亮》。韩宝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欢快甜美柔情略带忧伤，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唱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味道，那种轻快当中的热情奔放，舒缓当中的卿卿我我，还有那淡淡的情感流露，绝对不会拐弯抹角，却也不欲说还休。这里是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有请数字歌手邰正宵给我们带来这一首《找一个字代替》。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我想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我想沏一壶酒给你，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都是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 这个时间我们来重温到的是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我是肖辉，正在为您直播音乐导航。这一首歌呢是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他的歌声呢温柔而有男子气概，他做的词凄美又浪漫，他扮演的角色呢忧郁而耐人寻味。然而通过邰正宵的音乐方式，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开朗幽默，气质洒脱，举止言谈没有半点虚伪和做作的。这也是我们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能够感受到邰正宵的这样一个做人的生活标准。这个小节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柯一鸣给我们带来河流。 这应该就是缘分吧，生命足迹步步与你结伴，多少次笑中的泪已汇成了海洋，装进记忆行囊，这应该就叫人生吧。来不及保留又变了个样，多少次在泪中的想，交错的时光，梦中又回味，又不禁要跟他再匆匆。人生爱与被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张网，就算难免有心伤，不要你尝，因为我心甘情愿与你纠缠，今生今世清晨到夜晚，一直到生命曲终人散，你和我也这匆匆。爱与被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张网，就算命运中的浪冲吧撞吧打扰吧，才不散注定享受的情感，我想我飞就是缘分吧，让我就你相恋一生吧。

比我幸福这张专辑的录制，其实呢就是他一段个人心情的写照刻画。一向以灰暗还有阴霾的色调著称的伦敦，更忠实的呈现出来了陈小敦不同以往的沉稳和他的性格。忧郁的文人气息弥漫更贴近音乐的深情和感受，让每个人听完之后都会在他的心灵深处最真实的谱写出那种最放松还有无距离的感觉。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黄小琥《你把我灌醉》。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比热闹的也敢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Oh, 爱让我变得看不开。Oh, 爱让我自找伤。 寂寞阴暗中